6061039。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连登上了车了，哎呀，徐芳也担心呐、啊。老先生，如今城门紧闭，咱能出得去吗？ 可以，因为张九六还没有传令紧闭城门，也没告诉那些人抓你们，咱们这阵走还混得出去，那就快走吧。他们一行6个人。赶奔北门，因为北门比较离着近。车老板把鞭子一晃，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夜深人静啊，听得非常清楚。眨眼之间到了北门了。北门这个总兵啊，也姓连，还是连登当家子。到这拦住一看，哟，老先生，老爷爷，您这是上哪儿去？ 你还不清楚，王驾千岁降旨，让我陪着四殿下赶奔乌湖关前敌。 啊，听说了，听说了，有这么码事。 本来燕王千岁准备明儿个走，方才得这个信儿，军情紧急，叫他连夜赶得回。就这么的，我们半夜起身，劳你的驾，让我们出去。 行行行行。这没费劲儿，城门开放，放下吊桥，他们就出去了。这个连总兵觉着没事呢，刚要关城门，张九六领兵就到了。 接住，别放他们出城。 这总兵一听怎么回事，怎么一会儿一变呢？ 他也没追，立马在这等着。这阵张九六就到了他面前了，圆睁环眼往前面看看，谁开的城？ 卑职我开的。 你他妈的瞎了眼睛，把这几人都给我放了。 他说是王爷让他出去的，他卑职也不知道真假。 去你妈的！张九六手起一矛，把这总兵就刺死在马下。张九六一考虑，也就是脚前脚后，使点劲儿就能抓住，所以在军队里头选了500精兵，都骑着快马，像闪电一般就追出苏州城啊。等出了城，道也宽也平坦，张九六一马当先，四个儿子在后头保护他。你要离远处一看，就像刮起一阵飙风里呀、啊！眨眼之间就给追上。要说燕王骑那马，宝马，日走1000，夜走800，真要放量的骑，张九六撵不上。徐芳呢，骑的也是一匹快马，想要撵上也费劲儿。倒霉就倒到连登这辆车上了，那个车再快，他没有马快。尽管车老板拼了命了，速度仍然赶不上人家，车轱辘都要跑掉了。哇哇哇！ 啪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连登这老头93了，在车里跟个球似的来回咕噜，把这脑袋碰的咣当咣当咣当，哎呦哎呦哎呦，要了我的命喽！俩徒弟扶着他，药箱子也翻了个，连登心里说话，完了，哎，我是一片好心呐，没得好报哦，被张九六撵上，非把我的心给我抠出来不可。 燕王回头一看，撵上来了。徐芳，你看怎么办？王家千岁，你保护车辆先行，我来抵挡一阵。你一个人能行？哎呀，事到现在讲说不起了，能挺一会儿是一会儿，你快走。 要不怎么叫保镖呢？在关键时刻得豁出一头去。 徐芳一拨马，横双棒，把道路拦住。四殿下勉强保护车辆继续前进。 咱们单说徐芳把小脑瓜扑棱了三扑棱啊，心里暗想，今儿个可得卖卖老啊，弄不好了这条小命就扔到这儿喽。因为他是部下的将官，甩凳立鞍跳下来，把马拴到路边棵树上头，横双棒钉子步一站，等候着。眨眼之间张九六就到了。张九六呢一看是徐芳啊，把掌中的蛇猫枪一晃，哇呀呀呀呀呀，矬贼哪里走，招枪分心就刺。 徐芳可知道张九六这小子厉害，您听这绰号赛张飞，一个是模样长得像三国的张飞，另外的力气头也差不多少。 徐芳不敢碰人家的蛇猫枪，往旁边一闪身，嗨，抬来来， 用双棒一压的蛇猫枪的枪杆，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奔张九六面门便打。张九六呢急忙把蛇猫枪撤回来，使了个铁门栓的架势往外一开，开，抬来来来来来， 怕碰上啊，碰上了，把徐芳震的膀臂发麻呀，身子往回倒退了六七步，噔噔噔噔噔噔， 哎呀，我的娘哎，今儿个是够呛哦。 徐芳咬住牙关，大战张九六，一个马上一个部下， 打了半天没分出输赢来。你看张九六有能耐不假，想赢徐芳也费点劲。可这时候呢，张大勇、张大猛、张大刚、张大强一看他爹还行，能敌得住徐芳，他们就请令，爹爹您能不能站住这个矬贼，我们继续追赶朱棣。好孩子，咱们分兵两路，你们追你们的，别管我。 这回多好，徐芳整个被人家缠住了，不会分身法呀。徐芳听得明白，心说可毁喽。燕王和连登能打得了仗吗？干脆束手被擒了，这一趟我们算白来白来呀。 他干着急没有办法。单说张氏四弟兄带着几百军兵就追上去了，时间不大就撵上燕王了。这怎么又撵上了呢？ 燕王那马快的跑不动啊，得跟着车，说个倒霉还真倒霉，前面的道比较窄了，由于这车呢跑得太快，颠簸得十分厉害，匆忙之中嘎巴把车轴给颠折了，车轱辘还掉了，失去平衡，这车一翻个，把老连登在里头给扣出来了，90多岁的人了，这一摔出来能轻得了吗？老头子嘎了一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 燕王从马上跳下来，把他扶起来，捶打前心，爬上后背，半天也没把他唤醒，还是那俩小徒弟金摔，他年轻啊，一点脑袋上来个包， 这俩人说没关系，我们带着药箱子呢，让我师父吃点药就好。 拿出了一粒起死回生丹给老头塞嘴去了。 时间不大，连登这才明白过来，车现在没法走了，赶紧把前面的骡子马卸下来，骑马吧。 由于连登岁数大，连马都上不去，正在这捣乱呢，追上来了。 张大勇一看，在马上乐开了，朱棣呀，我看你还往哪跑？包围！哇， 把这五个人给包围了。车老板吓得抱着个鞭子光哆嗦了。连登本来就不会武艺，再摔那么一下，干坐在地下喘气儿。 俩徒弟吓得面色苍白，要讲这最大的英雄还得燕王朱棣。人怕比马怕骑，到了这个关头了，那朱棣也就豁出去了。再看四殿下把掌中的五钩身飞亮阴枪，晃三晃摇三摇，喷喷喷喷喷， 干什么呢？自己先练一趟，老不动胳膊腿都不好使，活动活动筋骨，把宝马良驹往前一提，挡住这哥四个。 呆， 本殿下在此，你们要干什么？张大勇听完了这个乐呀， 哎呀，朱棣呀，你看你这德行，你冲什么好汉，耍哪门威风？现在你就要归位。 哎，朱棣啊，你可是个明白人啊，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爹和我没有伤你的心，就是请你回去商量点事儿。你要能听话下马，我们拿绳子轻轻地把你拢上点，然后把你送回苏州，好吃好喝好招待。我告诉你，往王宫里头一住，你要觉着忧愁烦闷，还有美女奉陪。如果给脸不要脸，你把太爷给气急了，今天我这一枪我就扎死你，连你手下这几个人一个也跑不了，何去何从？你说个痛快。朱棣明白了，他们要绑架自己当人质，绝没安好心呐，宁愿死也不能那么干。朱棣双手捻枪，分心就刺，豪狂徒招枪吧。张大勇横铁枪往外招架，跟朱棣站在一处。哎，你还别说，这朱棣还真有两下子，不愧是马上的皇帝。你看平常那能耐还没这么大，大概有点急眼了。这条五钩身飞亮阴枪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还给张大勇这腿上来个眼儿，还把张大勇给气得鼻子都歪了。心说这样回去一讲就多丢人呐，好小子！他像疯狗似的往上一冲，正好二马一错蹬，燕王一枪扎空了。张大勇把枪交到左手，轻舒原背，嘿，正把四殿下的叛甲涛给抓住，没费吹灰之力就给拽过来了。你过来吧，把四殿下生擒活拿。朱棣把眼一闭，心里说完了，反正一百多斤交给你们了，你们爱怎么地怎么地。张大勇吩咐一声，来，把那个老匹夫给我捆上。亲兵往上一闯，从马上跳下来，把连登俩徒弟车老板全给捆上了。燕王看了一眼，心里说话，都受了我的牵连了，你说这老头这人多好，宁愿跟我赶奔芜湖关帮我的忙，没想到今天身首异处，非得遭人陷害不可呀，可救又救不了，这可怎么办呢？燕王往两旁看看，四外黑乎乎的，你看正半夜， 抬头再看，满天的星斗。四殿下一琢磨，真格的就没有人帮帮忙吗？ 不行，我听徐芳跟我讲过，说在备难的时候，你别装老实，该喊你得喊，该呼救你就得呼救，万一有人在这路过或者帮忙，这个事情不就好办得多了吗？这也是逼出来的。四殿下扯开嗓子就喊开了，来人呐，我朱棣要遭人陷害，救命啊。这朱棣嗓子还真不错，这一下能听出二里地去，把张德勇给气的，哎，我你还会这两套呢，把他嘴给他堵上。亲兵过来给燕王戴上嚼子了，再想喊也喊不了了，哪知道这两声啊真起作用了。突然有人喊了一声，丹，殿下千岁不要担惊，微臣到了。半夜三更，夜深人静，就这一嗓子跟晴天霹雳一般，都能听出几里地远去。这个人话到马到兵刃到，像一股飙风相似，就冲到燕王的马前。四殿下一看，这个乐就甭提了。来的这个人人高马大，力猛刀沉，面似蓝靛，短胡子茬，大火眼。说来的是谁呢？正是蓝面瘟神小将军于杲。说小将军呢，现在病不小了。于杲跟长茂这年纪都仿上仿下，在前文书咱们说过，朱元璋跟马娘娘出了个坏主意，炮打小庆功楼，打算把长茂、于杲这18个年轻人置于死地，后来被这些人发现了，大闹北地燕京，火烧五凤楼，射死太子朱标，好悬没要了朱元璋的命。为此，朱元璋、马娘娘以及韩马两等恨这18个年轻人都入骨啊。在朱元璋返回南京的时候，让长茂、于杲、丁世英这几个人守北京，实质什么，就是把他们甩出去了。咱们说过，长茂、花茂、丁世英、于杲都弃官而逃，但是他们几个没在一起，各走各的路。于杲跟长茂商量，说我哪儿也不想去，我打算回湖北渔桥镇到老家去。长茂就问他呀，说你到了老家准备干什么呢？哎，蓝面问渔桥镇到老家去。长茂就问他呀，说你到了老家准备干什么呢？哎，蓝面瘟神口打嗨声，说事到了现在，干点什么还不混饭吃？我打算到家饮。长茂出了长城，到了沙堰岭以北，当了西凉国王，人家混的是不错，于杲可够惨的。等回到湖北渔桥镇，到家乡一看，面貌全非，亲戚朋友一个也找不着了。于杲勉强在家乡里待了半年，后来待不下去，像他这种人好动不好静啊， 你看一赌气说回家种地去当农民，那是生气时候说的，现在心情缓和下来了，他就带不了了。玉镐一想，我练了那么多年武术，合着我这武艺就白扔了，我就得保朱元璋啊，我保别人不行啊，叫别人我不保，我占山为王不行啊，我何必在家闷着呢？他打定主意要离开家乡四海漂流，后来啊他就流落到杭州了，哎，离这苏州不远，在杭州遇上他表大爷丁普朗的好朋友叫张顺，张顺开了个镖局子，名字叫天顺镖局，在杭州很吃得开。在偶然的机会里，玉镐见着张顺，一报自己的祖宗三代，张顺一拍大腿呀，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孩子，你别看咱爷俩没见过，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誉呀，你怎么落得这不光景啊，怎么不当官呢？玉镐就把自己的身世经过讲说一遍，张顺深感同情啊，好吧，不当官有不当官的好处，看来当官也没意思，何必保那无道的昏君呢？你满身武艺，要不嫌委屈的话，就在我这镖局子混碗饭吃，我正好缺少帮手。玉镐也没地方去，当时就答应了。这么的，他在天顺镖局就扎了根了。要说玉镐的能耐保镖，那是超超有余啊。自从他到了镖局子之后，保了几次漂亮的镖，挣了一大笔银子。张顺拿他当了活财神和护身佛了，上上下下100多人把玉镐就看成了救命星，谁也离不开他。保媒的人提破门槛子，但是玉镐抱定一个宗旨，不娶媳妇，这一辈子打光棍活着，因为他心里不痛快，这么大的身份落得当了个达官，你别看别人尊敬，他觉着委屈啊。后来他觉着心中烦闷，跟张顺请了一个月假，打算到苏州这儿溜达溜达，散散闷气，张顺也同意了。所以玉镐穿着便装，骑着马，带着刀，弓箭全身，连个仆人都没带，到苏州。不巧不成熟，他刚离开苏州，在半路上正好遇上燕王，让人家围困。燕王这一喊，他这才听明白啊。玉镐这脑子就一动，心说我听错了，手打凉棚往下一看，可不是真的吗？你说有心不管，不能见死不救。耳闻说四殿下朱棣是个有道的明君，也慢说是他，就普通的一个老百姓也不能不管呢。玉镐又把暴打不平那个架势拉出来，因此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大喊一声，这才有一场意外的大战。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好心情，不用完身就会开